星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常见的《昭君墓》。 昨天我们欣赏了《灵与肉》的第一部分。出身上海大商人家庭的许灵均自幼被父亲抛弃，中学毕业后当上了老师，却被划成右派，在牧场接受改造。释放后他成为一名放牧员，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爱上了草原的生活。今天我们继续欣赏《灵与肉》的第二部分，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中午，马匹一头头从芦苇丛中趟出来，带着滚圆的肚皮，抖擞着鬃毛，甩动着尾巴驱赶马虻和牛蝇。他们信赖的、亲昵的聚在他周围，用和善的大眼睛望着他们的牧人。有时长着白色花斑的7号马会绕过几头瘦乏的牲口，悄悄地溜到瘸腿的100号旁边，用炸着稀疏胡须的嘴唇掀动它，戏弄它。100号也不示弱，掉过屁股，用本来就没有着的瘸腿使劲地向后一弹。7号马急速躲开，高昂起头，像一个顽皮的孩子玩丢手帕的游戏一样，在马群中转来转去，溅起闪着荧光的水花。每在这个时候，他就要拿起长鞭，严厉地吆喝几声，于是所有的马都会竖起耳朵，并向7号马投去责怪的眼光。7号马也安静下来，像一个受了呵斥的小学生似的，站在水深到膝的沼泽里，掀起嘴唇，无聊地挫着长长的门牙。这时他会感到他不是生活在一群牲口中间，而是像童话里的王子，在他身边的是一群通灵的神物。在正午的阳光下，远方云影在山脚下缓缓地移动，沼泽里一种叫水牛的水鸟也感到了炎热，开始用嘴对着芦根咕咕地鸣叫。这里不仅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苍茫，而且有青山绿水的鲜丽。祖国这样一个抽象的概念会浓缩在这个有限的空间，显出它全部瑰丽的形体。他感到了满足，生活毕竟是美好的，大自然和劳动给予了他许多在课堂里得不到的东西。有时阵雨会向草场扑来，他先在山坡上垂下透明的像黑纱织成的帷幕一样的雨角，把灿烂的阳光变成月幕的金黄色，洒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雨角慢慢地随风漂浮，向山坡下移动过来。不一会儿，豆大的雨点儿就斜射下来了，整个草原就像腾起一阵白蒙蒙的烟雾。在这之前，他必须把放牧的马群赶到林带里去。他骑在马上，拿着长鞭，敞开像翅膀一样的衣襟，迎着雨头风在马群周围奔驰，呵斥和指挥离群的马儿。 于是他会感到自己躯体里充满着热腾腾的力量。他不是渺小的和无用的，在和风和雨和集结起来的文锐的搏斗中，他逐渐恢复了自己的信心。各队放牧员只有在这时候才能聚在一起，为他们避雨而设的窝棚在草场上就像一叶扁舟似的停泊在白茫茫的雨雾中。窝棚里凉爽潮湿，弥漫着劣质烟草的青烟。他听着放牧员们诙谐的对话和粗野的戏谑，惊奇他们并没有他那么复杂的感情和对劳动对生活的那些敏感的新体验。原来他们本来就是朴实的单纯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他们始终抱着愉快的满足。他开始羡慕他们。有一次，一个60多岁的老放牧员问他， 人说你是右派，啥叫右派？ 他羞愧地低下头，讷讷地说， 右派就是犯了错误的人。 哎呀，右派啊，就是57年那阵子说了点实话的人。 7队的放牧员说， 那年整的是读书人。 7队的放牧员是个心直口快的汉子，平时爱开玩笑。 说实话叫啥犯错误，要都不说实话，天下就乱套了。 老放牧员抽着烟锅沉思地说， 话可说回来，还是劳动好，别当干部。我快70的人了，眼不花耳不聋腰不弯，吃炒豆子嘎嘣嘎嘣的，所以啊，你下辈子还得劳动。下辈子劳动有啥不好？ 老放牧员郑重地说， 离了劳动人都活不成，当官的当不成，念书的也念不成。 这种简短的捕捉的断断续续的话语，经常会像阵雨过后的彩虹一样，在他心上激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使他渴望回到平凡的质朴中去，像他们一样获得那种愉快的满足。 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在人和自然不断地进行物质交换当中，他逐渐获得了一种固定的生活习惯，习惯顽强地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塑造它。久而久之，过去的一切就隐退成了一场模糊的梦，又好似是从书上读到的关于别人的故事。他的记忆也被这种固定的生活习惯和与以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拦腰斩断了。那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变得虚幻起来，只有现在这一切才是实实在在的。最后，他变成了适合于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而且也只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他成了一名真正的放牧员。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人们也早已忘掉了他的过去，只是到了狂热阶段，才有人想起他还是个右派，需要把他拉出来示众一番。可是，这时几个队的放牧员聚在窝棚里，经过一番商量，一口咬定坡下的草情不好，跟场部招呼了一声，呼啦一下把牲口都赶到山坡上去。他当然得跟着去，因为没有一个革命群众愿意放弃革命来顶替他这个好几个月不能回家的差事。放牧员们帮他把简单的行李往马背上一搭，骑上马晃悠晃悠地离开了闹腾腾的是非之地。上了大路，放牧员们欢快地叫喊着，去吧，咱们上山去，管他们妈嫁给谁。他们此起彼伏地吹起尖利的口哨，不断地发出短促的吆喝声，嘚嘚的马蹄在大路上扬起团团黄色的尘雾，远方就是像翡翠一样晶莹闪光的山坡草场。这一天他永远当作一种极其特殊的温情，是那样深刻的留在记忆里。这里有他的痛苦，也有他的欢乐，有他对人生各个方面的体验，而他的欢乐离开了和痛苦的对比，则会变得黯然失色，毫无价值。去年春天，他突然从山上的草场被叫回场部，他拿着草帽惴惴不安地走进挂着政治处牌子的办公室。董副主任对他宣读了一个文件，然后告诉他， 过去把他错化成了右派，现在给他改正过来了，还要安排他到农场学校教书。董副主任的面孔庄重的毫无表情，一只早来的苍蝇在办公室嗡嗡地飞来飞去，一会儿停在墙壁上，一会儿停在档案柜上。董副主任的眼睛随着他转来转去，手里捏着本杂志跃跃欲试。你去吧，到隔壁房里找潘干事拿调令，明天到学校报到。苍蝇终于落在办公桌上，杂志啪的一下，但苍蝇却狡猾地飞走了。董副主任又失望地坐在椅子上，以后可要好好干了，再不能犯错误了。他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在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在认识上，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次改正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和对他本人生活的根本性改变，他过去甚至也没有敢想象有这一天。但是在直觉上，他的幸福感在不断的增长，一种纯然的快乐情绪就像酒精在血管里一样，开始把半痴半呆转化成幸福的晕眩。先是他的喉咙发干，然后全身轻微的颤抖，最后眼泪不能遏制的往外汹涌，并且从胸腔里发出一阵低沉的像山谷里的回音一样的哭声。这幅情景使庄重的毫无表情的董副主任也感动了，竟向他伸出手来。他两手捧着董副主任的手，这时才开始对未来有了一个朦胧的希望。 好了，张贤亮的短篇小说《灵与肉》我们就欣赏到这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民歌在祁连山路回响，也在身处北京饭店的许灵均的心中回响。他又想起离别的前夜，妻子的无限信赖和深刻理解，他觉得自己不能离开祖国，这里有他的亲情，他的爱，他的根。父亲也不再勉强儿子跟他走了，他嘱咐儿子在大陆为他买块墓地，死后他想葬在祖国。送走了父亲，许灵均又踏上了他用汗水浸过的土地，又回到了患难与共的亲友中间，回到了相濡以沫的妻子身边。这篇小说在1982年被著名导演谢晋改编成电影《牧马人》，朱时茂成功扮演了许灵均，这部影片也成为改革开放以后涌现出的一批代表思想解放的电影的代表作之一。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常见的《昭君墓》。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大家带来诗人常建所作的《昭君墓》。汉宫岂不死？意欲伤独墨。万里驮黄金，峨眉为枯骨。回车夜初散，立马皆不发。共恨丹青人，坟上枯明月。常见的诗作留到今天的并不多，他的诗以田园山水为主要题材，如“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这一名句就是他所创作的。这首《昭君墓》的大意是：昭君没有死在皇宫里，反而客死他乡，实在让人伤心。带着黄金不远万里去到异邦，美人最终成为枯骨， 出塞的车辆在夜间出发，马儿都力主不想走。可恨那作画的画师，我在昭君的坟前对月哭泣。最后一句的丹青人指的是宫廷里的画师毛延寿。汉元帝后宫佳丽众多，嫔妃们都贿赂画师把自己的画像画得漂亮一些，唯有王昭君不愿去巴结画师，所以毛延寿故意把他画得很丑。单于来朝，皇上就依据佳丽图挑选了最丑的王昭君去和亲，最后目睹真颜时追悔莫及。在中国历史上，王昭君是一位献身中华民族友好事业的伟大女性，而在民间百姓眼中，昭君又是美的化身。数千年来，她的传说和故事在中国民间广为流传。自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咏唱昭君抒发情感的诗文、歌词、绘画和戏曲更是多不胜数，形成了千古流传的昭君文化。那么现存的昭君墓又在哪里呢？王昭君的衣冠冢位于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之滨，距托克托县70公里之遥。这一带地势平坦，墓身巍然矗立，远望墓表面黛色蒙蒙，似泼浓墨。进入墓园内，松柏苍翠，杨柳参天，百花茂盛，姹紫嫣红。昭君墓向南而立，高约30多米，全部由人工夯筑而成，上窄下宽，像一个倒立的漏斗。昭君墓建有两层平台，第一层正中立着一块巨大石碑，碑上用蒙汉文铭刻着董必武同志游览昭君墓时的题词：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时渐高，此刻各抒胸臆闷，舞文弄墨总徒劳。墓的两侧是昭君青冢、汉明妃冢、塞外流芳等颂扬昭君的碑刻和诗文。登上第二层，那里筑有一座琉璃瓦六角凉亭，这是典型的汉代建筑特征。四周遍植常青树，游客顺着凉亭的阶梯可登至墓巅，登上墓顶举目远眺，忽视建筑历历在目，附近的田园郁郁葱葱，一马平川，气象万千。据说每到秋凉霜冷，只有昭君墓上草色常青，因而也有青冢之说。王昭君自愿出塞，远嫁异族，不顾边塞荒凉，不畏北地风寒和毡帐之苦，这需要非凡的胆识和勇气。现代历史学家简伯赞曾赞美说，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呼和浩特的景致远不止昭君墓一个，每年4月至10月是呼和浩特最佳旅游时节。要是去草原，最好是在7月中旬到9月初前往，这个时候的草原景致迷人，而且正好有一年一度的那达慕大会举行，届时拜古墓、观赛马、饮美酒、骑马驰骋草原，游人可尽享草原的无限风情。或许那个时候吟咏常见的昭君墓已不太合时宜，那么不妨就让这份伤感的怀念之情留在过往，留在今天的节目里吧。汉宫岂不死，意欲伤独墨。万里驮黄金，峨眉为枯骨。回车夜出塞，立马皆不发。共恨丹青人，坟上哭明月。